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peanuts.com， 我系刘小丽。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阀。 好啦，翻到嚟啦，咁啊，就琴晚咧，就真系啊，突然间呢个立场新闻就公布咗，即系佢唔系公布，佢即系出咗啊，同阿郑松泰做咗一个专访啦。我好奇怪，其实本身都，因为呢个《热血时报》本身就话要挑战呢个肥佬奶，即系要打低肥佬奶，即系take over 佢嗰个传媒嘅地位嘅，而且除此之外，因为其实嗰阵时边个郑松泰当选咗之后嘛，佢话要打倒肥佬黎嘛，系咪？即系佢哋 郑松泰当选之后，黄杨达 佢自己讲噶， 唔系啊， 系佢自己亲口讲噶。胜选宣言嚟噶，阿郑松泰嘅， 我唔记得啦，我当你两个都啱，你之后两个都有讲。 但系同时间，即系其实之后咧，一直都话啦，要杯葛所有嘅媒体嘅，即系新媒体啊，即系其实讲真，尤其系立场呢啲，系佢哋死敌嚟嘅，呢个系。你就算系 share 佢啲新闻咧，嗰啲 post 咧都唔捻得嘅，其实系。咁所以咧，我好奇怪啦，点解郑松泰你咁老实，要接受呢个立场新闻？即系其实佢。其实立场对于佢哋嚟讲咧，立场新闻咧同花生台咧唔会好大分别嘅啫，其实系 系咩？ 在于热狗嘅即系嗰种清算嘅惯性嚟讲，乜捻嘢人都清算噶嘛，总之唔系热狗就清算噶啦，系咪？咁所以其实咧， 咁咪证明佢而家唔系热狗咯， 系啦 一句 啊。咁佢而家叫做系退咗热啦，但系问题就系话边个有钱就边个话事权噶嘛，系咪？呢个世界好现实嘅。咁佢有议席，佢亦都唔需要怕呢、這个呢个教主嘅加农炮啦，系咪？因为教主都要睇佢揾食，系咪？ 唔系，系因为佢有议席，所以踢开咗《热血时报》啊。 佢仲要唔系啊？其实呢、這个嗱热嗱，琴日就讲啲主流媒体咧，我觉得又真系食失迷，大佬即系讲到好似。啊！呢、這个《热血时报》同埋《热血分公民分交》啲新闻咁样，我哋神早知啦，都讲咗好耐啦。呢、這个就因为 阿达啊，鸠达啊，喺佢选举完嘅嘢招待会，即系鞠躬之后，其实已经讲咗话佢会退出《热血公民》噶啦。 唔系嗰日讲嘅，之后 即系话佢唔会再做首领啦。即系之后啊，咪讲紧即系记者会嗰附近啦，嗰几日啦，系、咪？其实呢个都唔系新闻嚟， 退位俾佢嘛， 系咪？ 咁 所以郑松泰真系老实喎，冇讲错喎。而家佢唔系首领啦，而家我改名做主席喎。 系啊系啊系啊，政党化，政党化。咁你政党化， 两边咧系分工。 系、 虽然个名字一样啫，大家唔好混淆。即系其实划清界线噶。 所以我见到，呢个郑松泰好耐冇着过热血 T 噶啦。咁但系嗱，呢个又印证翻啦，即系其实。我哋你记唔记得我哋选举嗰阵时讲嗰句说话，就系、话我哋其实系唔介意啊，我唔好话你唔好有老屈，我支持郑松泰啦，起码即系我唔介意见到即系呢、这个郑松泰当选系嘛，因为其实佢嘅胜选嘅机会系比阿黄仁达机会大噶嘛，而我哋嗰阵时都预言咗啦，如果郑松泰选到而黄仁达选唔到，热血公民系必然分裂嘅。喂，咁呢个唔系成报，你唔系成报魔咒啦，呢个系花生魔咒啦，系咪？ 将你头先嗰段说话咧分开两部分 讲。 第一，其实咧当时所有好多花生台嘅人咧，都系自己做紧 expectation management 嘅， 系 即系以郑松泰咁样嘅货色，佢都能够赢到，揾个好处出嚟，就系、因为咧阿黄大咧多数都输嘅，都未必一件坏事。即其实大家其实喺度做紧对自己嘅 expectation management 啊，期望管理 啊，都系嘅，都系嘅， 系咪？ 嗯。 第二就系、就算 worst come to worst， 即系呢个郑容泰都赢啦，呢条友都系交下交下噶啦，系咪？哇！你睇佢立场嗰篇访问，哇，吓死人！ 其实唔好长嘅啫， 即系你话嗰啲咩接受咩访问啊，佢赢唔赢啊，佢嗰啲主流媒体究竟系几渣，嗰啲又唔重要啦。喂，佢嗰篇嘢嘅内容啊，先至系成个访问里边咧，令到成个本土运动所谓本土派 系破晒产， 咪土崩瓦解咯，系嘛？ 喂，你自己认为自己公开系 confess 啊？难听啲讲真，你系对过去你主张嗰套嘢啊，唔够几个月啦，系完全改弦更张啊！仲有，我想问你一个问题，郑松泰，你点样对得住你投你票嗰啲选民啊，大哥？ 嗯， 喂，你叫人找数最叻噶啦，佢哋。喂，你找咗你自己数先，你都有几万飞嘅，佢有近10% 嘅，好似系嘛？佢都唔差嘅，7-8嘅，起码都。喂，你点同你嗰班支持勇武、支持本土嘅人埋单啊，大佬？ 嗯。 喂，你而家嗰套主张，细节嚟讲，我记得几个啦。一就系唔好再即系付出不必要嘅代价啦。 嗯。 喂，咁咪即系违反你勇武抗争一样嘢？你唔系讲紧？未达到目的之前，唔好放弃自己嘅梦想啊，大哥！喂，系你哋讲嘅，唔系我哋讲嘅。你突然之间，你唔单止唔系和你飞啊，你系话你自己退出社运啊，大哥！咩叫退出社运啊？第一，我唔知你几时加入个社运，你永远都系搞破坏嘅啫。喂，第二，社运系需要退出嘅咩？我都唔知喺度讲乜。原来话退出嘅意思就系话我真系我唔再搞呢啲咁嘅抗争啊！ 佢唔搞任何街头运动个原因系在于个风险好大， 唔系但系咁讲， 我知咁风险好大，当然你就冇乱噏啦。 唔系，但系佢咁样话风险好大咧，但系佢一直以嚟都好安全。 你唔知咁样安风险好大嘅咩？ 但系佢好安全、啊。 喂，当日啦，佢哋唔系鼓励啲人去掟石嘅咩？佢唔系要搞招赌政策嘅咩？ 让砖头飞啊， 系咪啊？喂，当日你自己讲乜噶？言犹在耳，唔好以为大家失忆先得噶。几个月前噶咋？喂，投票系9月嘅事噶咋，4-5个月嘅之前嘅事嚟噶咋，大哥。跟住你而家走嗰条路线，唔搞社运咁搞咩话？佢话 社区服务， 社区服务即系成晒饼种啦，大哥。 同埋专注文化与教育， 咁咪即系民主党嘅路线。俗称啲讲啊。嗱，我唔好庸俗化一样嘢，我从来唔觉得应该庸俗化一样嘢。但系个问题就系、是，咁你咪真系走民主党老路？你而家连和理非都褪咗埋去，唔搞勇武，和理非都褪埋啦，又话唔搞社运啦，咁即系跟住搞社区服务，即系做咩啊？量圈压啊？啊，派月饼啊？喂，以前你唔系污蔑得呢啲嘢好紧要嘅咩？喂，呢啲嘢从来都系手段，喺我嘅角度，呢啲嘢从来都系手段嚟嘅，方便我哋去接触街坊。方便我哋能够建立喺对居民嘅信任， 同埋唔系同埋， 因为点解咧？讲埋个理由先。因为我哋觉得你唔好以为个个好似你咁头脑发热啊！如果你要人哋同你一齐去走你条咁激进嘅路线嘅话，你一定要透过呢啲手段咧，令到起码佢唔参与都好，都谅解你啊，都理解你啊，都明白你啊。我的意思就系咁啫。所以你以前庸俗化得嗰样嘢咁紧要嘅时候，喂，老实讲，而家你连民主党都不如啊，又好怪嘅。嗰阵时候我哋嗰阵时候笑紧民主党就系点样民主党走民协化，搞社区嘛，搞居民组织嘛。跟住上次 Anthony 就话，即系你公民党就呢个民主党化。今日你郑松泰热血公民，其实咪又系公民党化、民主党化、民协化咯。即系其实你变相引证咗佢过去嘅路线系正确啊！ 咪仲有一样嘢， 我挑战你啫，我唔系代表我认同啊！ 仲有一样咧，即系其实佢讲社区服务咧，即系呢啲嘢其实又系叫做其实嗱都系一种福利嚟嘅，系咪？但系 社区福利主义 系啦，社区福利主义，即系佢哋以往咧有种迷思嘅，或者成日有种怪论，就系咁讲嘅。凡亲任何政策系涉及福利咧，都会益到呢个新移民。尤其是新界西呢个选区呢 特别多 啊。是特别多的、哦。即是你这个讲这个什么天水围这样喂好多新移民的嘛。喂咁你如果你搞社区服你搞社区服务咁你会唔会排除新移民先我又问返你啦。 同埋你点样排除新移民先 是啦。 每一个嚟攞月饼嘅时候攞出细纸嚟咁样。 是啦咁样样啊。喂这个你系要喂同埋讲真喎、哦、你环州事件嗰阵时佢讲嗰啲咩说话。嗰陣時話咩嘛？大幅削減呢、這個即係由17000個公屋單位變咗4000個啊嘛。 咁佢互吸佢出嚟嗰、那个即係反应就係互 fucking care 嘛，屌你咩，即係我系低温，我就唔赞成呢个搞公屋㗎啦，因为公屋呢系会益到新移民嘅。 嗰四千个都系俾晒新移民。 好 啦，冇香港出世子。 我系完全系唔，我系否定呢个公屋政策嘅。咁屌喂，原来你搞就得㗎啦。係咪，原来你搞就得㗎。 不过你评论还即系评论嗰啲表面嘅嘢，我觉得更加深层次嘅原因咧，其实我哋嗰条路一路都通嘅，就系、是、咧一路佢哋咧喺嗰个掟完砖头，阿爷摆硬态话一定要对付本土派之后咧、 嗯， 其实佢哋都系早收三日风。 哦，咁呢、這个 签名争取办成中嗰种，佢又唔系签名，佢都唔需要即系办争取， 佢缩 亦都唔需要成功。 嗯， 成条路线，成个本土嘅。已经告知你黄老邪，如果我系老公，我估啊，我冇收到风啊，收皮你哋，自己谂掂佢，唔准再咁搞，唔系你冇运行，直情系有风啊，直情系直接同佢哋沟通啊，你直情系搣咗雕啊，你谂下太奇怪，第一，你讲开建国，你讲开独立，突然之间一个屈美十。讲永续基本法，我都拗晒头，其实我唔系好明嘅呢五个字，佢讲乜咧喺度？ 好啦，次次都早着先机嘅啫。 跟住知道阿爷你真噶啦，喺嗰个提名嗰个问题上边，第一个签确认书， 嗯， 就揾个最容易，即系可以甩身嘅郑锦满，有咩事同佢切割，睇下咩环境。 啊，系几扑街嘅都。 嗰陣時阿匪類監察院講噶嘛，我記得好似話特登揾鄭錦滿即係打頭陣噶嘛，屌、啊、有咩需要啊，龍你去先啦，屌你冇理由我同班人自己親自上陣嘅， 跟住 嘛，屌聽下啲咩風聲 嘅。跟住佢簽完之後，所有泛民嘅人唔簽，佢哋都照樣簽啦，洗濕咗個頭啊嘛，因為 冇錯。咁但係翻入到立法會，得翻一個即係鄭松泰嘅時候，佢除咗玩嗰個到期嘅小學雞嘢之外， 冇任何表現， 宣誓可以收到分。喂，宣誓你俾我入到去，俾你两个入到去，都好似学阿毛哥以毛哥为师，一定玩下嘢嘅大哥，唔系点同自己选民交代啊？喂，如果你从咁嘅角度睇，咁啊青年新政就冇佢咁鬼喎。如果讲鬼嘅角度啊，即系而家你 trace 翻啊，嗱，而家你接受主场新闻访问，我都唔会话批阿立场啫嘛，但系差唔多啦，都系蔡东豪，咁咧就。正式去解說一次，去將嗰啲嘢 rationalize 咗佢，即係話標誌住路線嘅改變。喂，但係其實你再數翻咁多個事例裏面，都係好奇特嘅，即係成個路線嘅轉變嚟嘅。 嗯， 咁而呢個路線嘅轉變唔係基於客觀環境， 好突然嘅其實， 唔係話香港人突然之間有一個好轉變咗嘅。要求、需求、意识形态、经济基础唔同咗、而係你睇住成个本土运动甚至乎去到独立係越嚟越有市场嘅时候，点解会180度转弯呢？嗱、我哋讲唔出口，因为我唔信得晒佢一套嘢。有本土嘅成分，但係我哋认为中国依然係影响香港最大，所以我哋要搞中国。我认为抗争嘅时候你先可以攞到最大公因素 common denominator 嘅，更加多人支持同你一齐抗争嘅。That's why 我唔会乱噏噶嘛，因为我哋做惯啲政治人啊嘛，屌叫你去死用乜嘢啫，屌系咪搞革命咧，屌咁样系咪？喂，但系你谂下，佢系唔系一个客观嘅背景嘅情况之下嘅转变，而系改变自己嘅论述同埋路线嘅，系奇奇怪怪嘅。喂，呢样嘢我先有疑惑啊，今日。所谓郑同泰讲翻说话，只系将个谜底正正式式打开喺大家面前话俾你听。其实我同民建联系差唔捻多啦， 真系大镬！佢仲要冇抗争，系嘛？即系佢而家嗱，你撤出社运啊嘛，包括其实你七一上街嗰啲都系社运嚟噶，系嘛？跟住你嗰啲，咁你系嗱，你议会入边又唔抗争，又唔 Q 拉布，未见过你嘅。跟住你议会外你又撤出社运，咁你做乜啊？ 咁佢梗系撤出社运啦，你諗下即係16年嘅七一佢俾阿周深同埋阿 Sam 咁样闹化。 咁佢唔喺度嘅嗰日嗰陣时啊，佢唔喺度嘅。不你有份喺度食花生嘅你。 但我觉得即係呢个咁样嘅成个睇到所谓以热血公民热血 時報同埋成個本土派為首嘅呢個組織咧，你就係睇呢幾個月，特別喺宣誓 DQ 之後咧，其實好似咧係有一個現象，你有冇發覺？ 嗯， 除咗話佢哋自己各自喺度褪之外咧，另外一樣嘢就係全部鬼打鬼嘅。 嗯，係啊， 你睇到啲手影嘅， 自我分裂咯。 喂，你自我分裂就係將呢個力量打散噶嘛？ 嗯， 喂，點解上個禮拜我咁緊張？即係都係要噏啦，咁樣就係餅碎理論嚟噶嘛 ？Edmund Lau 名句啊嘛，屌！佢就話你搣個餅嘅時候，你以為真係搣咗一半，屌！好多跌咗喺張台裏邊唔見咗噶嘛？喂，如果你喺咁重大嘅政治問題上邊，你哋有咁共同嘅意識形態嘅話，當然我有懷疑啦。其實你係會喺一啲小節嘅問題上面，大家會讓下嘅。 但係你見到又唔係嘅，佢哋到而家係瘋狂喺度清算喎。面對香港好多大問題，佢哋係完全唔出聲嘅。 所以背後係有手影。 嗯， 除咗話收到風，夾柒啦，收皮啦，人哋警告你啊，冇得做立法會議員啦，你嚇、啊，我唔會俾你嘅，俾貼士你啊咁樣。所以咪签晒嗰啲嘢咯，系咪？跟住唔敢讲咯，宣誓嘅时候。喂，第二样嘢就系、是，啊，答佢，你答佢，掂噶啦。喂，以往老共都系咁嘅嘛，分而治之。你最好就自己打埋一齐，系嘛？大事你又拗，小事又拗，咁你实分裂啦，大佬。 唔系仲要专挑小事拗，小小嘅分歧都系容忍唔到嗰只。 喂，样样嘢都上纲上线，提到咁高原则做人。 啊， 最新消息咪就系 嗰啲伪光正啊，大佬。 陈云封锁容乐琪，然后狠批佢咯，出长文而家 系咩？咩事啊？容岩又咁，容岩已经唔讲政治。 唔系，当然你问我呢班人嘅 character 不嬲都系咁烦噶啦，都系好难合作噶啦。 系， 但系冇理由。喂，你其实你话如果赢到多几个位嘅时候，大家有嘢争就好斗啫。你都输到扑街啦，做晒地底嚟。 其实呢啲先得意。 喂，你嗰阵时候应该系咪应该会即系大家都要退让少少，减少大家啲分歧噶？喂，冯敬恩又唔知去打黄杨，打咩？边个又走去打郑锦？我都系睇少少，我都 follow 唔到啊。啊！我唔系本土派出身嘅，我更加冇兴趣 follow 佢哋咧。只要我都知佢玩完嘅啦，成条路线都 DQ 完之后，所以费事睬佢哋啦，系咪啊？已经嗰条路线基本上已经系注定咗失败噶啦。喺我角度嚟讲，你仲理佢做咩啫？但系最奇怪的一样嘢就系手影重重啦，唔似系一个好正常发展嘅逻辑啊！你输晒嘅时候，喂，大家都安抚下大家， 痛定思痛咯，同埋。 都输咗，你有乜办法啦？咁下次再嚟过啦，再谂下啦，咁样系咪？唔系咁快自己开自己拖噶嘛？ 啊，头先咧，阿龙咧就讲呢、這个阿容岩啦，同埋阿陈云嗰段嘢，读嚟听下啦。陈云，皇天击杀容乐琪，我正式封锁容乐琪，他主动挑衅，并留下恶言，而且在呢富人媒体转载贴文加以讽刺，宣布绝交。不再相认，只个主动挑衅啊！一众叛徒就联合呢个卢斯达同埋容乐琪攻击。哇！突然间有 friend 翻啦咩？卢斯达同埋容乐琪 系你能系咁贴 嘅？唔怪得好似佢而家阿 Lisa 升翻，见佢啊，跟住原来系同呢个新政府美国新政府上台咧，系着力对付香港嘅情势有关。 美国政府事 唔系咁啊？陈云不嬲都系咁噶啦，从未见过咁卑贱啊！嘅畜生嘅皇天击杀容乐琪，早死早着咁样样。 咪即系好明显睇到佢另外一面咧、就是，就系除咗好似郑容泰咁公开将佢一套论述咧系自己即系宣布破产之外咧，即系嗰啲叫咩 voluntary bankruptcy，即系自己主动举手投降之外咧，喂，跟住你唔觉得奇怪地，嗰啲包咗自己喺度搞咩咧咁样？陈云有一脚。 系， 郑锦满啊，咩仇思达啊，卢思达啊，嗰啲又咩冯敬恩啊，嗰啲成班本土派 自己互咬， 奇怪喎、啊，搞咩啊？喂，你都输到扑直噶啦，系嘛？议席输，民望输，失民心，喂，冇嘢已经输噶啦，你仲自己打？咁所以宣布就喺呢条路线啦、啊。 系自己寿终正寝。 唔系，所以其实佢系好即系点讲咧？嗱，立场新闻其实系有咁嘅触角喺度。因为佢之前就真系响嗰朵嘅，其实讲真，即系你做民主党呢个系列，跟住又做呢、這个民主回归派嘅原罪吓，跟住而家你做呢个本土派咯，咁就嗱， 中间又涉咗呢个学民思潮嘅， 系又涉学民思潮，即系所以其实咧讲真，嗱，我又想讲下新媒体啦，嗱，剩翻啲时间，咁我哋开第四节，我哋讲下啊，即系而家呢个众新闻啊，究竟会唔会啊，即系为呢、這个吓呢、啊這个成个新媒体嘅市场啊带嚟一啲改变咧，咁样样，转头翻， 转头翻嚟。 花生多饭食，我哋梗系最积极，识听一定听 HKPeanut.com， 我系长毛。